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近期正在举办的展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正在举办名为萨拉莫里斯奥德赛的展览。本次展览中，展品被呈现于一组为展览特别设计的空间之中，这些空间贯穿了原为工厂厂房的艺术中心大展厅，一系列巨幅墙上绘画作品为影像提供整体背景。这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萨拉莫里斯的全部影像作品第一次被完整展出。另一场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谢南星香料展出艺术家近2年来创作的7幅油画新作。在这些作品中，诸多的西方艺术史中常见题材和典故，绘画大师笔法和经典构图形式被信手拈来，相关作品草稿和其他材料也在展览中呈现，以此勾勒出谢南星的创作与思考轨迹。美术创作工程《长江万里图》巨幅长卷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是中国画学会主办的，以中华民族重要的母亲河、新时代的长江为创作主题的大型美术展览。《长江万里图》画卷全长200米，宽1.5米，由中国画学会提出倡议并主导创作，组织全国50多位著名的国画家和理论家，历时1年时间集体创作而成。中国汉画大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展览分别来自全国的23家文博单位，展出汉画拓片587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汉画拓片专题展览。前波画廊正在举办蔡锦廊院仙葩展览。蔡锦在90年代早期就以美人蕉系列在艺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90年，他在安徽老家看到了一株奄奄一息的美人蕉，并由此萌生出创作灵感。本次展览中，您可以看到1991年至今，蔡锦萦绕这个母题创作的众多400多件不同类型的作品。今日美术馆正在举办明日披头士世界巡回展，展览通过传世的经典音乐、上百幅全球限量珍贵的影像记录以及甲壳虫乐队展品，带领人们重温经典。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展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1888年以来，国家地理杂志为读者带来了许多动人的摄影作品。本次展览之中，800幅经典杂志封面组成了时光长廊，非常值得一看。展厅内还藏着一棵3200岁的高龄红杉，您可以通过多媒体高科技触摸到它。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览包括提香、波提切利、佩鲁吉诺等艺术家的绘画、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等，全景式的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其中，刚刚经历修复的油画《戎装的查理五世》是查理五世1548年委托提香绘制的，绝大部分展品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出。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面是一条道路封闭信息：今天到12月4号期间，芦花路、宝台路与芦花路交叉口、武警路与芦花路交叉口禁止通行，大家可以绕行宝台路、丰宝路、丰科路、丰源路、京良路行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继续来提供我们乐享生活的专属福利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的直播单元啦。好多朋友都说，哎呀，昨天很习惯的在上班的时段打开了876，结果发现呢，不是周一，对，你们是忘了周四周五我也在正常直播这件事儿了吗？啊，就是不能让我多歇一天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正常的回归到了我们周一的板块了。周一，在上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书房这个生活空间里面请到了两位傅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从艺术的角度啊，怎么和音乐相结合起来。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跟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傅慧熙老师，两位傅老师一起来聊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就是另一个傅老师，感觉是来拆台抢戏的。 我是 CC 老师 啊 ，CC 老师，这样的话可以稍微区分一下因为之前呢，我也会就是念嘉宾的，因为有一些嘉宾他觉得他的中文名字可能大家听起来啊没有那么的熟悉，或者是那两个字本身也不太好念的时候啊，就说啊，像我们上周有个嘉宾啊叫玉琛啊，这个他说要不然你叫我 Arty 啊，全程我都在叫他 Arty。 然后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能不能说中文，我能不能让嘉宾也说中文，我说嘉宾啊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英文。 就是他在那一刹那打开了这个广播，然后突然听见了英文， 对，觉得可能就有点恍惚， 然后觉得哎，我觉得在哪儿呢？就是 对，后来呢，就这位听众也给我们解释了，因为就是我也觉得我在节目当中怼听众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后来呢，我下来我就问了他一下，我就在微博上面我就问他，我说嘉宾真的从头到尾一个英文单词都没有说过。就是他说的那些美食的配料啊什么的也都是中文描述的。我说为什么你觉得他在说英文，因为他说嘉宾说英文没有说我，你知道吧。后来他说那个嘉宾说用微波炉叮一下，我说哦，我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相声词啊，就是我们你知道微波炉因为它到时间了以后就叮。 我现在稍微有点惊呆了。 其实 就是对， 就是他可能误以为这个叮一下是英文单词当中的某一个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对对对，D I N G 之类的 叮 对。但其实我通过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们听众也很可爱，就是他们会给我们提很多很， 但你是要讲好啦， 很 接地 气的， 看看事情，然后看问题要更广一些， 对，就是我要搞清楚以后， 对，你的角度要更多样一些， 我要搞清楚再怼，是吗？ 对。 那今天 CC老师这个事儿， 你怼他，他敢回你，我回去之后我就跟他吵一架。你怼他， 对，孙旭老师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要给大家解释。 我这是汉语拼音， 复回西的那个西是吗？就念快了就有点像。 对、 对， 好，非常艺术的两位老师。因为要区分一下两位傅老师，所以呢我们教音乐的傅老师我们就用傅老师。然后呢教我们艺术美术这个方向的我们就用 CC 老师来代替。其实上周我们也聊了一下从艺术的这个角度和音乐的相结合，两位提到了，我看我观察这个小长假，我周围也有朋友去到今日美术馆看了那个展览。 好玩吗？ 对，而且他们就是拍了几张图片，因为是关于披头士的嘛，对吧？就有一些七八十年代那种非常老的黑白电视的那个，因为我没有去现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模型的那种，然后搭起来就在整个场馆的一角， 二层的那个 是吧， 有一角有很多就老电视的那个。对 哦，我就觉得啊，它不仅仅是我们以为的说一个画展或者是一个艺术展，它以平面的 因为首先今日美术馆是当代艺术嘛，就是它是它的所有的作品在那半边都是以当代艺术形式来展现的。那么的第二呢，其实是说你不能说今天我们来做了一个跟甲壳虫乐队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可能里边一些声音都或者影像都没有呈现，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展里面最有意思最好玩的有两个地方，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玩。一个是它有一个那个应该是在一层有一个被黑颜色的那个幕布遮住的那么一个地区域，就是你人一进去之后一个影像会变成四个，它会就是走在那个马路上人就会变成四个人在那边走，你可以循环，很好玩。然后 那个就是呈现那个披头士最经典的一个那个封面， 对， 它那个 超好玩， 走在那个斑马线。 第二个是它应该也是在一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它有一个用几个幕帘这样设置着，然后它有用通过那个影像的那个发射出来，然后折射在那个帘子纱布上面，有不同层次的那个影像和那个声音感觉出来。然后我超级喜欢那个光透过那个光帘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巨大的和平标志的那个就是那个圆圆的里边有一个那个小像小米字的那种感觉，那个还有包括就是说配合上了当时他们在播放的那个影像里边出现的那个人声，你会感觉是说真是如幻啊，如梦幻一般那个地方啊，回到了以前。这两个地方是相对于在这个展里我最喜欢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它归类为艺术展，这个你们刚才强调的都算是装置，描述的、 影像装置，对， 是跟参观者有一个这种互动比较好玩的一个点， 对， 哎，你看，这就是艺术，它本身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展现的形式。 对， 如果我们需要把它跟音乐做结合，好像上周傅老师也讲过。你们会在现场有一个音乐做结合的， 对，就是我们一个是想要就是说在那边给孩子们上一下这个音乐的导赏课，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它的你看到的这些照片的影像的记忆的轨迹事实上折射了当时哪些音乐的作品，那么当时的状态是什么，这些音乐作品想表达他们作为音乐人看待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出发点，然后他们想表达是什么。第二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到那边完了事之后就是他会做一个即兴创作，做一个看完这个展之后的一个作品，然后他这边会引导我们的孩子去为这个创作的一个作品去设计一款海报出来啊。对，他们已经着手设计了一半多了吧， 设计完了 是吗？特别好玩， 最后 我那天看了一个草图 收尾， 非常有意思。 哎，这个设计海报是希望孩子们通过来看，是看完这个展之后， 对， 他们自己内心的有一些想法呀什么的。 对，然后因为就是 Cici 老师本身是一个疯狂的音乐爱好者，所以就是说他其实自己反而储藏了一版很珍贵的一个，就是说记录以前都是的一些MV， 就是经典。 对，他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电影，就是《黄色潜水艇》，就是六十年代做的一个像卡通大电影那样， 对， 就是全部是卡通的， 就是还要在，他还问我你有没有那个，就是现在你还有电脑有光驱的那种，他说我要看用光盘看那个，然后他把那个给小朋友们看了，就是 哦，我办公桌那个电脑有光驱，让小朋友围坐在我的办公桌上， 就是事实上是说他这个人就是说对音乐的这种爱好，我们俩交流之中其实不比我要少，甚至是 很多面比我涉及的更广一些。 嗯，说到这个海报，包括因为 CC 老师自己也喜欢音乐，但是他的专业又是艺术绘画，教小朋友来绘画，所以这个部分的结合，我们待会儿要着重的请 CC 老师再讲一下。当然，我们可以从披头士这个展出发，也可以跳出来啊，通过海报，我们已经为披头士这个展让孩子们设计了一个海报，从中再去引发一些跟傅老师这边的结合。好，那个刚才我说完这个关于英文的这个。就有朋友说，那今天就不要 CC 老师了，就说美术傅老师和音乐傅老师怎么样？ 你就西西老师， 我觉得有点 西 傅慧西的西， 对， 就是我觉得有点占时间，还是想要两位傅老师更多的跟大家聊内容，所以我们就不这样说了啊。还有朋友的诗已经来了，一会儿我们再念。然后还有浮云酱说，画画音乐相结合，艺术与才艺共施展。才艺好，还有说两位傅老师刚刚负负得正，这教学质量可能是很过硬。 可以这么说， 你们很有意思。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畅聊一下你们对于艺术呀、跟音乐呀。 其实我们更想要多回答一下你们的一些跟艺术或者音乐有关的一些问题也好，或者说沟通啊，不一定是问题了， 也不一定是针对小朋友的， 不是，对成年人 自己 啊， 有时候看展也好，听歌也好，听音乐会也好，有一些困惑的地方也 可以 来交流一下。 我们没有一定要说孩子的事情，对。 好了，就是因为我们很怕有时候一说到孩子的问题，就会有一些听众说，哎呀，今天这个话题与我无关。你知道吗？就是啊， 这个、 我暂时 这个世上哪有任何的事情与己无关呢？ 就是真的，哎，你也好奇也想来交流的话，同样的是在微博上面可以跟我们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直播帖了。还有人说，要不然两位傅老师用这船长和大副来。 谁是船长，谁是大副？ 对，他俩我怕在直播间里打起来。这哎，船长先说， 他是船长。 谁 你确定了？ 我说完这个， 你确定了？ 我说完这对我说完这个话以后，那大副先说。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海报。说就是这个展其实还在持续，对吧？ 对，一直到五月，应该是到五月20几号了， 27好像 还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大家还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下，自己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现代艺术，偏现代艺术的一个展。像我刚才说的，我看到朋友圈里的照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些装置很有意思。 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呀，你比如说相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甚至他更喜欢甲壳虫一些。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取向可能没有像他那么的就是集中，他喜欢某样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就像恋物癖一样，他要去收集很多。我觉得这跟他学艺术有很大关系， 专注啊， 他很专。然后比如说他喜欢冰箱贴，他那个冰箱两侧全贴满了，我们去哪里不用思考礼物，只要给他带冰箱贴就可以。比如、 我最近也开始， 哎呀，我的 妈，谢谢老师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然后就比如说他去贵州的话，他在贵州他会收各种的绣片呀，然后绣娘，就各种各样。比如说你知道他最衬什么吗？门神。就是他喜欢门神，他有各类不同各种，因为他能 在收藏这个领域， 他有点像我们收藏不同曲风的感觉，他其实是在收藏不同的这种就是同样东西但是不同的这种创作方式媒介。那么我可能看一样东西，比如说这个曲风的这一个人，可能我会怎么样，就我们俩收藏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看完那个展，就是你不要就那么去看。我觉得人总说什么就是仪式感重要这个事儿，虽然在他的这个展里面也有放两首音乐啊，一个是那个刚才他说的那个黄色的那个潜水艇，那么还有一个是 yesterday、然后但是。我其实是觉得是说，你完全可以说跟着展啊，你戴个耳机，假设说啊，戴个耳机，然后你把披头士的这个专辑，你就按着它的年代去放一放，你透过这个音乐的点的时候去看这个照片里人当时被拍摄下来，真实被拍摄下来记录下来的时候，他的人想要透露给你的那些从心 从内而外的这种信息是什么。 嗯， 你去感受一下，因为他下面也有标啊，这是他比如说利物浦时代他那个时候在哪里创作什么音乐，然后广为流传什么什么，我觉得你可以找到那首歌，然后再去看那一个展厅，那一个时代，当时他们在这个年轻的时代，甚至说现在长了一岁啊，就是说他在那一个当下，你跟他面对面都看着那个眼睛的时候，你听那首曲子看看有没有新发现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然后你下来的时候门口还有卖纪念品，但是这是我最喜欢的纪念品衍生品。我买了两件 T 恤，然后还买了一个那个白颜色的帆布包。就是 好了，我们就不推荐衍生品， 我不推荐这个，但是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展里有很多东西，生活化的东西是你可以操控的，不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当代艺术的时候，人出进去了又出来了，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有点茫然。 这个其实是离你距离非常近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他们很经典嘛， 嗯， 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不太知道的 这种。对 嗯，但其实这个这样的展，我们如果说一定把它归类到现代艺术展当中的话，带小朋友去看，我觉得也会有一些些的问题，就是因为小朋友是完全不知道的，他是一个零基础，真的是零基础，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乐队也无感，然后也没有接触过以前啊他们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就像带小朋友看很多的展一样，或者像刚才傅老师说的，我们自己去看很多类似的现代这种艺术展一样，我们都是零基础。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我完全不知道为何物的这样一个状态进去的话， 嗯， CC 老师会怎么建议我们要从哪里着手？ 我首先可能就是会给孩子讲，先讲披头士他是什么年代， 嗯， 然后他们的音乐风格我也会讲，肯定因为他们是一个乐队，而且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乐队，我还是会从音乐角度，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先讲起，然后就会带他们一起看这个照片，比较有意思，可以就是去天马行空想想他们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他底下会写，就是他这个照片是做什么的，也可以说就不让他们，不告诉他们这张照片其实是在干嘛，就让他们猜他们在干嘛干嘛，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给孩子们讲这个就是看照片好玩，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如果他们喜欢可以回去让家长给他们放放披头士的音乐，可以这样，嗯，可能从艺术的角度我觉得这一块我会比较简单一点，或者再深一点，可以看看他们拍照片的时候，哎，这个人物的角度啊，这个构图啊，这种，嗯，当然他那个里面还有一些比较他们经典的，有一些封面是那种手绘呀，美术的那种啊，那个就可以再多讲一些跟美术 相关，从专业角度去分析一些。 对对对，嗯嗯。 那涉及到这个，让孩子们来创作一个海报，啊，而且是要看完展以后，你们自己内心的表达。啊，你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对， 然后在你心里折射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你想把它画出来，这个时候孩子们会表达什么？ 他不是一个人完成，他是很多孩子共同完成。 对对对，他们共同会往里面添加一些什么样的元素？ 挺有意思。 对，他们特描述一下， 他们特别厉害，就是，他们看完展，然后我再给他们看那个动画片，然后他们就记住了。就完全记住了，就孩子的记忆力真的是太强了，然后他会把这个时期比较代表的他们很夸张的那个披头士，比如说黄色潜水艇啊，甚至他动画片里的一些很疯狂的大鱼，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鱼，因为是在海里嘛那种，然后都记住了，然后再自己改造，然后改造成不同的，然后包括他们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会画一些星球啊，反正就特别有意思，然后颜色感也特别强，嗯，就是非常强烈，没有说很单一的颜色。 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从教学角度来讲，最逗的一件事其实是他后来发在那个小朋友家长群里边的一句话，他说小朋友们这个想象力丰富，但是关键是这个协作沟通的这个能力非常好，他说大家都有商有量哦，这个事儿让我觉得特别的有，因为他那个副海报我看到的时候颜色就非常的多，

这样不同的面貌，惊讶的地方，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说他们没能做到的东西，就是有点像这大概是别人家的孩子那种感觉，就是我能有生出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居然有自我怀疑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妈妈就说嘛，她就说哎呀，从来没想过自己孩子会这个样子，就我跟他爸，他总说的是我跟他爸没有这一方面的基因或者是什么的，但其实就可能是说他在这一方面没有对孩子寄予期望，所以就说呈现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他今天在他想象之内了，超越他的想象之外，还在他的认知之外，就是说可能这个甲壳虫的展他也没有去看，或者他也对甲壳虫没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在想如果今天他看完了这些东西之后他能不能做到这件事儿？他反复思量，他觉得他做不到，不仅做不到，甚至跟他的孩子做出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差距，他那个时候的惊讶就会成这个就是成方比的这种往上面翻倍的显现。对，还是对自己的一个折射了。 但是这种就是也不是怀疑自己吧，就是有一点点不太自信的这种折射，现在我们通过小朋友的一个海报，或者是我们之前在跟傅老师聊的时候春天里的音乐会啊，就是这样一场，虽然说这个小提琴也跟杀猪一样就是差不多吧，但是这两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他们在努力的配合彼此， 对， 然后配合傅老师的钢琴声， 对， 这个家长就会慢慢的从中找到一些感觉了。我觉得这个，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家庭参与的时候的点，更多的是说，你再通过孩子了解你自己更多一些。我为什么老说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个，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氛围，谁哪有？那时候咱们得。就咱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 Walkman 的，就是那个随身听，哇塞，就是能听到音乐这个事儿哈， 对， 就是甚至说什么时候能够攒钱开始买磁带哈，就是说就是没有这个氛围，如此而已。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成年人也不要去低估自己在方方面面的天分和天赋，那么也不要就是在现在已经有了这样大好的机会的时候放弃追求自己曾经喜欢的东西，也不要纯粹的把这些追求完全的放在下一代身上 身上， 这个很重要。 说到这个艺术呢，就是有朋友也说了，就是，你前面的这个实在是太长了，而且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给你回复了，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想表达的内容，就是跟看一个画作一样，可能他写的这个部分呢，我没有 get 到，我没有理解到，但是我就说他最后说的这几句话吧，大概意思就是说，别说猫王啊 ，Michael 啊，小朋友未必能理解，不如讲讲国内的。好，这个呢你可以看一下下面就在大概跟你相差三四分钟的一条留言，是我们上半段的一条留言，我觉得很好的回答了他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以一个披头士的展为引子来讲到艺术和音乐，为什么不讲一讲国内的。我觉得这个跟国内还是国外的没有必然的联系， 没有 它只是一个音乐的表达形式。我们当然如果有一天国内某个音乐人或者是曾经的一位很出色的音乐人也有这样相应的展，我们依然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创作或者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表达的绝对。我们前面有一位朋友说他自己是去了这个展的，所以他说听见一个家长在跟孩子解释说这个主唱是被枪杀，然后他说之后呢我就有也是和这个母亲聊了一会儿，他说那个母亲就说现在很多的人是不愿意小朋友在小的时候接触死亡的概念，他说甚至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解释死亡，一味的呢就把孩子保护起来，其实适当的去跟他们解释理解反而会让他们更好的去珍惜身边的人。 我觉得不是只是说是孩子，是整个的中国人，中国人对于就是生老病死，就是说就是很多人他对于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很好很从容的去接受，因为我觉得这跟信仰也有关系，然后对这个我们当然略过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对吧，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是说老人开始生病了，然后呢自己的生活刚刚开始起步，但是小朋友处在一个需要花很多钱的状态里，那么放不放下自己啊，然后或者是说如何去迎接很多生活里边让你觉得不管是不爽的地方啊，还是是说痛苦的地方啊，还是说卑劣的地方啊，就是这些东西你究竟夹不夹带着它回去带给孩子， 就是自己也好，甚至我要不要夹带这些带回去给我身边的人、啊、 嗯， 就是这个东西变得很纠结，对吧？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是说，哎呀，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只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好的东西。我们当时暑期冬令营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就是我们给他听那个天鹅族曲，就是动物族曲里边那个天鹅，我给他讲啊，这里边讲了，就说天鹅因为他的另外一半就是死了，然后去就是走了，但是天鹅又是单一伴侣，所以说表达他当时的这样一种就是失去伴侣之后的这种痛苦的心情。他说：“哎呀，我不能听这个，我听不了这个，太可怕了，太可怜了，不行不行，我听不了，还听不了这些东西。”但事实上是什么呢？是。这个世界充斥着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他不能如果正面的去面对他，不能多面性的去看他，这个孩子今后成长的道路里边一直到他成年之后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中生活，会变得就是真的是每一步都很辛苦。因为他坚信是说，我们并不觉得是说坚信这个世界的美好这件事情有错，但他是要知道这个世界善恶很均匀的分布之后还坚守这个美好，这个很重要。 就像我们这位听众说的，他去现场，因为他觉得这个妈妈讲得很好， 很好， 所以他很想去跟他聊一聊。那就 是事实是不可去逃避的， 对， 这就是一个事实。 因为他聊完了以后，他得出的这个结论也是，哦，原来这个妈妈，跟孩子去直面死亡，去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希望的达到的一个效果是，我跟你解释完这件事儿，你反而会更加的珍惜身边人。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的回复了刚才有一位听众说，不如讲一讲国内的音乐人或者。是这种展也好，是这样，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展，我们先抛开它的国内国外或者是这个对象的属性来说、 嗯、 我们只看这个展到底给你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触动。 没了，我自己要是没领悟错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一半开始听的，就是他并没有听到是说正好最近有这么一个是我们在和他们在合作的一个展， 对， 所以就聊了这个事儿。那么全北京现在且不说其他地方，北京现在同时在上映的展，那么光今日美术馆的一号展厅和三号展厅，就这个是在二号馆，那么光它今日美术馆里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展、 嗯、 那么只不过说这个展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更有连接性，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展。那么就是说现在同而且就是马上小长假五一又要快到了，肯定就是北京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展啊、 嗯、 活动，大家都可以去看啊。 嗯，而且就是我想说的是，就不同任何一个展，我们一定要抛开它的国别属性和你认为的很具象的一个属性。如果你一直纠结于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你还没有领悟到一些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描述的艺术的它的一些本质，或者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方面的愉悦感和启发感。 对, 对， 嗯，这个和国别是没有太大的联系的。 老说艺术无国界嘛， 对呀、 啊， 就是你看这个妈妈，她可以从这个里面，哎，去跟孩子来讲，她也没有讲到说，哎，这个乐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更细致细化的一些东西。嗯，好，我们也这个未来海洋在江湖说啊，互动不多，但是一直在默默的支持节目。嗯，谢谢。还有人说学艺术一定是为了走艺术方面的路，还是为了给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交流做准备。嗯，现在我明白我想学的太多，可是又没有时间。哎，我觉得他也一方面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孩子在打这个问号，就我去学艺术到底是为了说我以后就想走艺术这个方面的道路，还是为我以后人生道路上面好像多一个跟他人去交流的渠道而已，方法而已。 你就是把这件事情普通话的说啊，我觉得人生之中有太多的选择，你要说学艺术这事儿，简直就跟你减肥一样。我太想减肥了，但是我真是不知道我减肥是为了我自己啊，还是为了别人夸我一句美啊，还是说我今天减完肥我人生会有多么重大的变化，然后我又没有时间去减肥，然后我一会儿我就还是想去吃好吃的。我到就是你把这个事情就是去同化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我前两天这个在就是这个周末在家里，因为我师父出了一本新书，就是讲这个了凡四训的，然后他在里面讲就是说这个说袁先生家的这个祖上啊，就是说当时他是说这个要他这个不去考举这个功名啊，而是就是单纯的去读书。他里边有一句话简单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知道他为了读这个书不再有一个根本的就是很利益化的这么一个目的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读书变得更自由更轻松了，反而读得了就是在这个书之中得读了很多 啊，就是说想象之外的东西啊，他依旧获得了很多的知识，甚至他的这个才学很广博啊，然后他后来从医，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人做一件事的时候，由心嘛。你不外求，你求内的话，你还是要问自己，你喜不喜欢这个事儿啊？这就跟说咱们今天追一个人哈，说你要喜欢他，你什么都有抽时间能为他去做。你不喜欢，那你就永远找不到目标，找不到目标，找不到目的性，找不到时间，找不到所有的一切。人在这件事情上永远都是迷失的。 嗯， 我觉得艺术也就是这样。 我觉得不管学习什么东西，都是为了丰富自己和丰富生活。 嗯， 没有一个说你一定要特定我学的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走这条路，这个东西都是有改变的。 我们之前最早说过，哪怕啊， 嗯， 今天我一个家里一个小姑娘啊，甚至一个男孩子，我现在学完艺术之后哈，早晨起来，到了我十八九岁，甚至可能十岁的时候，早上起来一穿衣柜，我就能自己搭配一套色彩非常棒的衣服出来。我走在大街上与众不同，然后进到商场里边，我想买一朵别在脑袋上的花，我都知道这个对我的肤色配不配。我觉得这已经非常美好了，对吧？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这个。你十八岁之前的衣服都是谁给你买的？颜色都是谁给你挑的？上身跟下身是谁给你搭配的？你有能力反驳，或者说你反驳的点是什么？你能说出来这个三原色，或者说暖色跟冷色怎样不搭配？你说不出来。像咱们大富老师啊，他的指甲从来不是看画册来的。从来都是他给别人把颜色图案弄好了，你这个做指甲的姑娘，你帮我坐在我这手上就行了，一定好看。 我给你画出来，你就是、 就 是这样，就 是这么组合，我就要这个、 嗯， 这不就是生活到最后说啊，源于艺术，回归于源于生活，回归于生活的点，就是它其实是在服务你自己。 嗯，这个我理解了。我也要替我们的父母问一句话，因为现在他们也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学到最后没有坚持下去，多数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分配的问题。 嗯 啊，就是越往后。可能年级越高或年纪越长了以后呢，他这个学业负担也会由此变多，因为他要学的不单单只有语文数学了啊，他会学其他的科目、 嗯、 啊，我分配给其他科目的时间，或者我分配给学习出去见识这个世界啊，去学艺术的这个时间，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还有时间分配给这个吗？以及说我慢慢的是不是学艺术这个时间就会压缩掉，变少了，变短了，反而没有什么更好的效果了，这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是要用间歇性学习法的，就这真的是见缝插针。就是为什么呢？就我们上星期的时候，正好我有一个学生，就是他妈妈跟我讲说，哎，你跟傅老师说一下，咱们俩为了练钢琴吵架的事情。然后小朋友就说啊，说那个他就每天一定要让我练一个小时。然后呢，我就说其实一个小时倒也不长了。我说你是怎么练？他说那反正就是会盯着我练呀、啊，中间说我不好啊，或这样那样的。我说我们就这些都放下，都不评论啊。我说你试一个星期一个新的方法啊。我说第一，你坐下来练琴的时候，我说妈妈就不要在旁边了。坐下来练琴的时候，你找一个本儿，你记下来。假比如说现在是五点啊，你记五点，记五点完了之后呢，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这个技巧上面的方法去练了，练一练之后呢，你要是累了啊，你就看看表，看一眼抬头，比如说现在我累了，我想去干点别的事儿，你就去干。回来的时候，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就再记上那个时间。 嗯、 然后呢，关键是说你自己练完之后，你觉得不错的时候，你喊妈妈过来听。喊妈妈过来听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不要立刻听。你就跟妈妈借一下那个手机啊，你录下来，录下来之后你让妈妈走就行了。录完了之后，你把那个东西对着你自己的钢琴谱子听一遍，然后看哪里自己练错了，标下来。标下来之后，把手机放到一边，只练你错的那个地方。然后你自己感觉又不错、很良好的时候，再喊你妈妈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他作为听众真的去听一遍。那么，如果你们俩都觉得还不错啊、那你再抬头看一看那个表是几点了啊？其实后来他妈妈。第三天跟我讲，他说傅老师真的他自己一个人在那练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我进去喊他听的啊、因为现在的人，你说比如学习然后练习和习练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你跟着老师学习， 嗯， 然后回家他让你练习，你怎么就叫习练了呢？就是你从中得到什么，你自己有一个方式方法能够是说去练习了吗？啊，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跟就是有的没有就给你来一句，有的没给你来一句。你要是做份工作，成年人，你正干一些 PPT 呢，哎，谁过来都跟你说，哎，你这色儿做的不好，哎，你这个东西做的你也很烦，对吧？ 嗯、 就是说，他还是要自己在这里面